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翻嚟啦，翻嚟啦！终于都放完假翻嚟啦， 系啊， 即系好多人都关心，因为咧，我都喺 Facebook 咧都有啲即系听众朋友问你话，喂，几时翻嚟啊？你 好似突然间执咗系嘛？ 系好似好耐冇见你咁样样。咁其实嗱，有啲心水清嘅听众朋友咧都知道嘅，即系我就周末嘅时间咧都有做电影圈， 嗯， 咁只不过系weekdays 嘅时候咧就冇做到落活啫。咁但系咧你唔好以为我放假咧就好开心，好写意。即系我唔知呢一啲系咪啲人称之为咩啊？辛苦命啊！吓，即系咧，你一有放假，一有啲空余时间俾自己头咧， 病就会走出嚟。 系啦，就周身唔自在。哎、喂，我真系话你知，我放假咁耐就病足咁耐。又记得我放假之前呢，咁我记得喺另外一个节目啊，细路强都有讲过㗎啦，咁、就係话我个仔呢有呢个月型流感嘛，咁随之而嚟呢就传染咗俾我啦。咁跟住呢就惨啦，因为呢我初初以为自己抵抗力强啊，点知係高估自己，咁殊不知呢我就领嘢啦，咁跟住后咩呢就有一个礼拜嘅时间就不停咁样食药啊，咁好啦，之后呢稍微呢就好似冇乜事咯，药又食晒咁样，諗住冇嘢啦。咁点知呢隔咗几日之后呢忽然之间又开始无端端发烧。又开始呢无端端个喉咙又嚟痛啊。咁、 哎、 即係都知道啊，唔係啊，冇理由咁快又返嚟嗰啲咩型流感啊。 其实根本未清囉你啲感冒。 照计就唔会，因为我都会同阿医生研究过，喂会唔会系呢，咁但係佢话唔会㗎喎，照计你食完嗰啲即係阿邓敏福嗰类咁样嘢呢应该会清晒㗎喎。咁佢就即係话姑且就当系普通流感，咁就观察一下先啦。咁、佢就俾咗啲即係所谓嘅退烧药啊，同埋一啲即係好唔係好见效嘅一啲止咳水俾你。咁於是乎呢好啦，食咗两三日之后呢情况冇好转都不特止。仲严重咗， 系啊！我见到你今日，哇！我以为你系因为见到我太感动，所以对眼都红晒。 唔系呢一个都仲未系，因为我讲我喺放假期间，我大大话话睇咗四次医生啊。 哇！ 跟住咧，我之后咧，即系因为个情况冇好转，仲恶化咗之后咧，咁我再去又去翻同一个地方再去睇个医生，咁啊唔同医生嚟嘅。咁、 哦、 跟住咧，咁佢就见到个情况咁严重啦，于是乎佢又俾咗抗生素我，而家仲食紧嘅，未完全好翻嘅。咁嗱，点解话睇第四次医生咧？就系、是。真系啦，好似阿 Winnie 头先讲啦，琴日唔知做乜鬼嘢事，无端端双眼通红啊！真系， 真系，系咪要 即系系咪 唱首歌先系嘛？ 系啦，系咪即系仍然怀念他咧？我真系唔知啦，怀念边个真系唔知道啦。 肯定系我啦， 一定系你啦，系啦。最初都净系面红啫嘛，而家我双眼甚至乎周身有眼嘅地方都通红。 系咪要去到城大先分开我哋、啊？ 我真系唔知道啦。咁啊，总之咧就开始琴日咧就双眼真系红得好紧要，同埋咧甚至乎咧不停有眼水分泌出嚟。咁、 哎、 咧连嗰啲眼咧嗰啲即系。分泌物咧，有时候咩眼垢嘅，咁咧原本通常啲眼垢啊，都系即系你即系干净嘅时候用纸巾抹啦，都系白色啊，冇咩特别嘅颜色噶。我抹出嚟咧系有少少绿色嘅， 干系嘛？ 系啊，干即系直头咧有少少即系你 气啊嘛。其实通常都系啲眼屎有啲唔同嘅颜色，有唔同嘅意思啊嘛。 系啦，咁嗱，但系咧我太太见到就话你好似真系好唔对路咁、 哎， 于是乎今日又走去睇医生啦。咁医生咧睇到我对眼，话你对眼真系好红下喎。咁佢又俾嗰只即系有抗生素嗰啲嘅眼药水我滴。佢话嗱，你姑且滴下，应该咧两三日。 的情况会好转的。如果没有好转的话呢，你真的要看眼科医生啊。 我衷心祝福你这个九年身体健康出入平安。 是啊，我希望是啦、啊。即是一回到来同事就即刻问啦、啊、喂你什么生肖啊，是不是有犯太岁啊， 是不是啊， 即是我不知道啊，其实年年都是这样。我因为其实呢我即是自问呢身体又不算话好。咁但是呢即是又真的 touch wood 啦。一是不病。 一来就哇。 就 bling blang, 乜嘢都嚟晒。咁、哎、我希望真的啦年头病晒佢。跟住咧，去到咧啊年中啊年底嘅时候咧，就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 嘅。否极泰来啊！ 喂，咁啊，但系都系啦，同听众朋友讲声啦，尤其是啊，今晚天气又忽然之间 系凉啊，真系 凉翻， 冲凉可能要开翻嗰个暖风机出嚟用一用都唔顶啊！嗱，咁不过咧，今晚星期四嘅凌晨时间啦，当然就系我哋嘅环节，讲点样去提升我哋嘅个人心理质素啊！嗱，咁其实近呢几年， 我心理质素好似要提升到个心理。 这个我们就靠医生去帮手，但是心理这些东西可以滋滋奶的嘛，是不是 滋滋奶啊， 滋滋奶 是用哪里奶啊， 是啦，那就由听我们的节目奶咯。 哦，好啊好啊，那 我准备好奶的了，来啊， 好奶奶奶。那今晚其实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近这几年，尤其是我们这些这样年青世代啊，唔系要求咧，我哋要有钱啊，买楼啊，住豪宅啊咁样啦，反而咧就系、是、我哋希望活出自己嘅人生啊。 吓， 呢一个系咪都系你近年有冇越嚟越多听到呢啲咁嘅信息啊？做自己，活出自己嘅未来，活出自己嘅人生色彩。 其实 几 烦都有啦，即系只不过系我身边有一大堆嘅朋友放弃咗啫嘛。即系你估佢哋唔想上车买楼咩？都想噶，咁但系佢话哇点买啊？黐线嘅咩？个楼价高到咁样样，跟住就开始自暴自弃啊！一啲咧就可能喺度食饭嘅时候就喺度吐苦水啊，咁嗰类都有唔少嘅。咁但系嗱，的确如果话你话相比起即系可能吓，长辈啲嗰代咧，即系我阿爸嗰代啊， 通常佢就唉、哎，我要挨生挨死。边有时间呢活出自己人生啊？ 同埋佢话咩叫活出自己先啊？所以活出自己嘅意思即系话，你细个有啲咩嘅梦想，有啲嘅目标，你不顾一切咁 追梦啦， 系啦，实践啊嘛。 系 咁有时候即系所谓啊吓，嗰啲即系追梦啊，例如话举例环游世界咁先算啦，系嘛？即系好多人都会有呢、這个目标啊，或者系梦想嘅。我希望第时咧可以环游世界，去全个地球咧好多唔同嘅地方见识一下咁啊嘛。咁但呢一个环游世界以前嗰代系点样样嘅咧？就系、是、话第时发咗达之后， 系啦， 咁咧冇经济 系啦，搭游轮 系冇经济负担，咁咪做呢一件事咯吓，带埋啲啊屋企人啊， 叔叔侄侄孙孙叔叔， 系啦，我请晒一齐去咁，咁通常系个谂法系咁噶嘛， 系， 咁但系而家就未必系咁，有好多人就觉得喂，而家我即系事业未有之前，佢就已经谂就话唔系呢啲嘢，我唔趁后生做，唔通等我第时身体即系吓年纪开始大啦，负荷唔到啦，系啦，先至嚟做咩咁？咁于是乎咧，喺冇经济状况底下，亦都可能即系种种嘅环境情况之下，都唔理咁多啦，即系工作唔稳定都唔理啦。总之就系要去一趟嘅所谓嘅叫做出去见识啊嘛。咁嗱，但系呢一种嘅做法咧，有时候即系可能喺一啲嘅长辈面前睇咧，就会觉得哇，你好似有啲不切实际。 咪就系咯，即系觉得你后生嘅时候就应该吓，应该要好好踏踏实实揾咗份工，有经济能力先好好谂呢啲啦。咁但系咧，我讲嘅就未必呢一个所谓嘅一啲宏愿啊、实践嘅方法啦。咁反而咧就系喺嗰个内在嘅性格上面做自己，因为好多时咧咪啲网上咪会啲十大做自己嘅方法咧，就系唔好理其他人嘅目光，做自己，讲自己想讲嘅嘢。即系例如，就算我系180磅一个大肥婆嘅都好，咁但系咧，我只要活得开心。Who cares？ 不过呢个其实我觉得咧系难嘅。嗱，因为嗱，我哋先唔好讲嗱，你头先讲嘅其中一个做自己嘅就系话，我敢将自己嘅感受啊或者睇法讲出嚟啊嘛。但我觉得我哋咧，我唔知阿 Winnie 细个嘅时候咧，成长嘅时候咧，身边多唔多一啲嘅朋友仔咧，就系好唔敢讲嘅。即系我身边咧好多以前啊读书嘅时候，小学阶段啊到中学都系噶，一路读书嘅时候咧，好多嘅同学仔咧，包括自己在内都试过啦。即系可能例如话有一啲嘅想法，有啲睇法，当你见到周围成班 同学大为嘅，佢哋未必系咁谂，或者佢哋冇表态，佢哋点谂？你唔会贸贸然咁咧，去将自己嘅谂法讲出嚟嘅。 我就系其中一个啊， 系嘛？你都可能会系咁样样噶嘛，因为你好惊我一讲出嚟之后，哇！大家唔知点睇自己， 大家潮涌咁样反对声音过嚟。 系啦，就算唔系反对，有时候你好怕咧讲出一啲嘅睇法，如果得唔到其他人嘅认同嘅话咧，咁、你就会觉得我、一嚟冇瘾啦，二嚟你又即系好担心，究竟会留下一个点样嘅印象咧喺呢啲朋友嘅心目中吓。咁、于是乎咧，你倒不如不说啦。咁啊，等其他人表咗态先， 系 咁你就附和 下， 系啦。同埋咧，嗱，你又发现嘅，就算有啲人肯表态啦，佢讲嗰啲嘅所谓一啲嘅睇法咧，其实都系好主流嘅睇法。通常咧，即系佢都感觉咧，大抵我讲呢样嘢咧。冇死嘅，大家都鍾意嘅，就讲呢啲。有时候呢，你可能嘅睇法未必係咁㗎喎。即係可能你可能呢一啲嘅睇法呢係非主流嘅。问题就係讲唔讲先啦，敢唔敢讲係一件事。另外係讲嚟又点样样呢， 即係讲真实嘅意见有咩用呢？ 尤其是你嘅睇法係非主流嘅话，喂，我点解要做一个非主流嘅人先？有时候啲人会咁諗㗎嘛。我非主流出嚟有咩嘅好处啊？即係尤其是细个嘅时候，有啲标奇立异少少嘅同学仔，佢哋唔会俾人欣赏㗎嘛。 即係条校裤一定係要少少喇叭嘅。 係啦。 条校裙一定要少少收腰嘅。 喂，你讲嗰啲都叫型喎。型嗰啲可能真係会欣赏喎、 哦。 但有啲真係标奇立异得嚟係怪㗎嘛。怪嘅时候呢，其他同学一睇嘅时候就觉得嘩，佢係好做自己呀、 嗯。 但係其他人就会觉得呢，佢係一个你唔会想亲近嘅人囉。咁就开始呢对佢避而远之啊。我即係接触过一啲嘅同学仔喺佢读书嗰个嘅年代呢係冇乜几个朋友嘅。咁而佢哋有嗰几个朋友呢就是、全部都系呢一啲啊 比较怪嘅朋友。 係啦，一集怪嘅朋友、好似比较标奇立异少少啲。 即係做 project 一定要单丁嗰几个人呢就会变成一组啦。 係啦，就系、是、变咗佢哋几个一组咁样囉。 咁所以即係其实你觉得你应唔应该系做自己定系唔做自己，都系跟翻大队比较好啲咧。 咁啊，呢个转头翻嚟我哋讲啊。 好，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自己咧有个最大嘅心理准备啦，刚才我哋同乌嘉伦即系倾过啦，真系要有嗰个好攰啊，会有嗰个勇气咧，令到所有人咧都未必认同你。即系其实好似你刚才提嗰个例子啦，即系好怪，咁但系怪冇定义嘅，只系当100个人觉得好怪嘅时候，呢件事就会变做怪。咁但系可能你觉得嗰个人本身，其实佢觉得自己啊。好另类好特别啊嘛，咁所有人先会望住我好有自己嘅特色㗎嘛。 係，但係好多时候呢我发现呢一个系尤其喺香港更系添、 啊。 就係、是、你好细个嘅时候呢你未必有呢一种嘅自信。即係呢我自己成长都系啦，唔好讲其他人啦，我自己细个嘅时候都好多时候会喺度諗，喂，我自己觉得自己好唔怪好特别啫。咁、但係如果身边嘅人佢觉得你怪嘅话，你话你无视佢哋，跟住话我做返我自己，其实有少少自欺欺人嘅，你点都系有啲唔开心嘅。所以好多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啦，呢一啲嘅即係比较所谓叫另类少少嘅朋友呢，点解好多时候做唔到自己呢？就 系、 因为佢哋抵唔住周围嘅人嘅眼光。 係呀。 咁变咗好多时候呢就唔会去将自己一啲嘅想法睇法讲出嚟。慢慢呢开始长大之后呢，想做返自己都做唔返啦。点解呢？因为开始佢都 惯咗啦。 一嚟惯咗，二嚟亦都唔知原本究竟自己係想要点啊。 嗯。 学你话斋，即係好似话好多时候你做自己，咁首先你都要搵到究竟自己係点先得㗎。係。 咁所以其实好似你个朋友嗰个话斋个情况呢，其实佢唔系做啲咩作奸犯科，佢冇杀人放火，佢只系着衫俾自己佢觉得好睇先至着咗嘛。但系最大个问题其实系嚟自于身边所有嘅朋友。有对你的即是一些说话言谈啊，不单止是朋友，可能其实最惨的就是一些身边亲密的屋企人呢，他们都未必去支持你，即是觉得 好心理啊，即係例如肥嘅话好心理食少啲啦、哦、见到你着衫唔好睇好心理着衫好睇啲啦，你執下个样啦咁样，但係呢啲说话其实我唔想喎、啊、其实我真係好想就咁匿喺屋企做一个宅男宅女啫，咁都唔得咩。 咁但係又咁喎，呢一个可以真係研究探讨一下啦，因为嗱有啲人话哎咁我原本啊，即係佢搵到所谓自己真我就係、是、一个撇嘅人。嗯，即系佢话喂，我想撇，我就系想烂泥咁样一般噶啦。咁你嗱，真系你作为屋企人啊，或者你作为朋友，咁佢就话我想做自己，我想做个撇烂泥啊嘛。咁、嗯、但系你唔可以话喂，你唔可以咁烂泥扶唔上壁噶，你又想即系希望可以咧俾一啲嘅动力佢，等佢咧可以做好啲。你其实你系。即系 way better than this 嘅，你系可以比而家做得更好嘅。咁唔通你由得佢咯？ 咁但系边个觉得好就系、是、一定要做一个吓、啊向上流啊，又要赚好多钱啊，咁样一定系好啦咩？ 嗱，你又搞清楚件事。我讲紧嗰样嘢咧，唔一定系要话向上流，或者系赚好多钱。我哋讲紧系两样嘢。所谓做好自己咧，同、你究竟系有咩成就系未必有关系嘅。做好自己好多时候咧，就系、是、你会唔会虚度自己嘅时间，或者系你而家嘅生活究竟你寻唔寻找到意义先。嗱，我自己个人觉得吓，你真系做一撇烂泥嘅话，你觉得呢个系自己啦。咁但系你嘅生命系唔系有一个意义先？一撇烂泥有冇意义先？嗱，如果你话我做撇烂泥，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意義，咁我就要問你啦。咁有咩意義先？ 咁就要睇佢自己啦。所以其實我覺得做自己即係有三大原則啦。好似我之前有時星期日同 Samuel Sir 做心靈料理，佢都有講到啦，就係、是、最緊要就係唔好傷害自己，又唔好傷害人，亦都唔好對社會咧做一啲唔好嘅事咧。咁就係、是、即係叫做一個可以做到自己，哦、即係只要有呢啲咁嘅規範，其實都可以 OK 嘅。 呢、哦這個大前提啦。 係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好似。如果我真係好想衷心做一撇烂泥，或者做一个好奇形怪状而又得唔到其他人认可嘅话呢，咁咪真係好似即係陶渊明啊或者其他古代人咁样去隐居都唔定啊。 喂，但係隐居啦，隐居又可能系即系另外一种嘅生活体验嚟㗎喎。因为隐居又唔等于系烂泥㗎嘛。 但 不过咁我又即系諗起呢有多时候呢头先我讲起话做自己。首先呢就系、是、要学识寻找究竟自己系点样先。咁我发现呢有多时候呢我哋大大下呢真系唔记得咗。 唔识搵㗎。 亦都唔识搵㗎。 即系、就是、好似我有时同啲即系师弟妹呢佢哋有时大学揀科呢我唔知要读咩㗎。咁你有冇咩想读啊我唔知啊有学校收我咪得囉。所以其实唔知系咪因为由细到大惯咗呢爸爸妈妈俾指示老师俾指示长辈俾指示我哋收 order 做。咁结果就变咗大个我哋就唔知道其实喔、哦、原来我自己想要啲咩唔知㗎可能我真係冇性格啩咁样囉。 係啦所以呢其实呢我觉得第一样要搣嘅呢就係、是、唔好即係成日都将人哋嘅睇法就当咗系自己一个价值。例如我自己身边有个朋友呢就係咁㗎啦好多时候呢佢就 quote 所谓嘅专家嘅睇法或者一啲佢好 admire, 好尊敬嘅嘅睇法。係啦嘅权威睇法。咁呢佢就将呢样嘢呢就视咗为自己嘅一个嘅人生价值观。 嗱、 本身呢个呢冇问题嘅。咁但係呢其实你要做多一样嘢系咩呢就係、是、喺你将呢样嘢当做自己嘅人生价值观之前呢首先你要自己、思考一番究竟呢一套人哋嘅睇法系唔系真系适合自己用。因为呢我好似我呢个朋友咁样讲啦佢呢自己本身就系、是、冇咩自信心。跟、住自己对好多嘢都冇咩特别嘅睇法。咁但系呢听人哋讲下讲下嘅时候呢佢就觉得唔系会有道理喎。索性就 copy 咗佢嗰段嘢。 就跟佢咁讲啦。 就跟佢咁讲啦。咁但系呢佢就慢慢就发现呢佢自己原来都从来冇判断过究竟呢一个人讲嗰样嘢系啱定系错嘅。咁呢出之呢佢就真系呢试过碰壁啦。咁呢佢就即係 quote 咗个啦好似好出名嘅喺我哋圈里面嘅朋友呢好似都几叻嘅一个人呢讲嘅说话。咁但係原来呢其实佢嗰度嘅睇法个见解呢系真系错嘅。因为其实佢又系唔知边度听返嚟嗰啲咁样呢咁、一个传一个呢。 其实网上好多即系马云嘅一百句金句都唔知马云有冇讲过。 係啦咁最后尾呢就即系引嚟咗一个嘅笑话啦。咁而亦都令到佢系有啲尴尬嘅。咁好多时候呢即系就咁听人哋嘅意见呢其实好似好轻 轻松咁样，但系同时之间咧都系一个危险嘅方向嚟嘅。即系如果净系盲目听从嘅话，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系想要寻找自己嘅话，先先嘅系唔好净系单单去 copy 人哋嘅睇法，将人哋嘅睇法睇咗之后咧，参考咗化为自己嘅嘢，从而咧再慢慢去探索自己嘅睇法。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讲到做自己，不如问下乌嘉伦一个两难题先啦。 咁快？ 系，但系放心，之后嗰节仲有另一条嘅，咁都系关事嘅。咁如果可以做俾你揀嘅话，你要揀做一个活出真我嘅孤独症，定系戴住面具嘅人气王呢？系啦，你活出自己，你可以讲你想讲嘅嘢，即系好似我见到乌嘉伦你。乌嘉伦你真的好矮啊，即系类似啦，即系对住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活出自己，但系你冇朋友嘅。但系至于如果你戴住面具，你可以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但系咧你又好受到大家嘅欢迎嘅话，咁你要选择要做边一个咧？ 我谂我会倾向选择后者嘅，但不过咧，其实你呢一个所谓嘅两难题咧，我本身吓就觉得。其实冇抵触嘅， 即系可以做一个活出真我嘅人气王系嘛？ 系，我觉得系嘅。嗱，即系从来我觉得呢个唔系二选一嘅一个状况嚟嘅，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咧，你真我得嚟，即系好似你头先讲啊嘛，我对某啲嘅睇法，其实你讲得衰啫。我例如话假设你话乌嘉伦矮咁先算啦，你都可以用一个好啲嘅语气态度去表达呢样嘢啦。嗱，咁再加上就系点解要讲呢一样嘢先？咁如果你话我真我咧，就系我个人本身就黑人真嘅，就系中意咧，净系挖苦人哋嘅，毒舌嘅。咁其实呢个系本身性格嘅问题啊。 假衰系嘛？ 系啊。咁嗱，我觉得呢一样嘢其实真系嗱，喺你自己去寻找自己嘅时候咧，亦都系一个学习提升嚟嘅。即系嗱，我反而咧好多时候咧，我即系最近咧接触一啲嘅年轻啲嘅朋友啊。 系。 我发现咧，我唔知 Winnie 多唔多啊。我讲紧年轻啲朋友讲紧嘅都系中学噶啦， 开始咧。即系前期后啦。 系啊，都会开始啊，自己有一啲嘅谂法啊、睇法嘅咧。我发现同我以前成长嘅时候咧，都有个几大嘅分别。 何以见得咧？ 我会成日问佢哋一个问题嘅，就系咧，你哋多唔多去问自己，究竟中意唔中意一样嘢？点解会中意？点解会唔中意咧？啊，发现咧，原来好多年轻嘅人咧，佢哋冇嘅，即系佢哋咧，就算真系有中意唔中意都好啦，但系佢哋冇点解嘅，佢哋咧就系单纯地就唔中意 咯。哦，即系我唔中意乌嘉伦样衰咯。 嗱，即系嗱，你话 样衰都噏唔出， 样衰都噏唔出啊！样衰都噏唔出啊！佢就系话我就系唔中意，究竟点解唔中意？我根本就唔 care， 我已经唔中意嗰样嘢啊！究竟点解唔中意呢样嘢？基本上就唔重要啊！ 我已经冇兴趣啦，因为 系啦，我已经冇兴趣啦。即系我点解中意呢一样嘢咧？咁而佢亦都讲唔出我究竟中意佢啲乜嘢？可能几好睇咯，可能几过瘾咯，即系可能系咁样样嘅啫。嗱，咁嗱，呢一个我觉得关乎到两个原因嘅，一个咧就真系可能佢自己本身系冇睇法、冇感受，一路以嚟咧，即系觉得咁都 OK 啊，咁得过且过就算啦。呢个系一个睇法上面嘅原因啦。而另外一个原因咧就可能表达嘅能力，即系话咧，可能佢有感受，但系唔识讲出嚟。 系咁啊。找不到个核心的原因。 是啦，他讲出来，总之讲不到啦。我后面我就即是跟他们很多时候讲返就是如果你要举例啊，好像因为他们很多时候都好想好像我这样说，哇我想做 DJ 啊，我好想好像你这样第时在电台做节目主持啊，好像很轻松这样。咁我说首先呢，你要真是对于很多事物呢有一些自己的睇法。咁这样东西呢某程度都是要训练返来的。即是你首先都要问自己就是说啊，究竟点解你系会中意呢样嘢？你要 drill 入去嘅，即系好似我以前咧，我记得嗰阵时候咧，我读大学咧，我读电影咧，嗰个 professor 行出嚟，第一条问嘅问题，佢就要你写 essay 噶啦。佢就系话，假设你睇一部戏，你讲话你中意或者唔中意呢部戏，咁你写低点解中意，点解唔中意？你要好 honest 去话俾自己知。而呢一个一个很好好嘅练习嚟嘅，因为之后你对于生活上面所有嘅事物咧。你都要去留心 去观察，从而你去问翻自己嘅感受。我觉得今时今日咧，好多人都真系忽略咗呢个感受。 系啊， 即系可能我哋平时可能翻工，我翻学，出街或者喺屋企睇电视，我哋接收咗嗰啲嘢咧，由得佢。 知道咗 ，OK 啦。 系啦，但我哋唔会反思，以呢一样嘢对我有咩感受咧？对我有咩影响咧？我中意定唔中意咧？我点解我会有咁嘅情绪，会有咁嘅感觉走出嚟咧？以前我哋可能会多啲时间空间去会谂呢一啲嘅嘢，而家可能我哋好似冇乜时间啦，好多嘢咧充斥喺我哋嘅生活入面咧。 太多啲资讯啊，新闻睇唔切。 系啊，我哋好似好多时候都忽略自己嘅感受系点样样。 咁但系除咗好似乌嘉伦呢个真系醒两招，控关于点样做 DJ 咧？我记得我而家最近都有下载咗一个手机应用程式啊，叫做问题日记啊。咁佢咧就会即系定时定候提醒你啦，每日问你你今日开唔开心啊？你最想去嘅地方系去边度啊？咁佢每一日咧都会有条问题去问你。咁当然你可以中意答就答啦，唔中意答就唔答啦。咁但系每一次都好似问翻自己，例如佢你觉得身边有冇人了解你啊？咁你真系可以趁嗰段时间去，咦？是喎，我是不是真的身边有这些这样的人呢？或者去问一下自己，我喜不喜欢现在的自己等等。那这些其实啲问题都是由啲网上的朋友下载这个手机应用程式的朋友摆上去，那大家就随机抽样抽到这些问题，那自己就可以回答。那但是我觉得这个叫做俾自己的那个小功课，可以就是问自己，即是无论是你开不开心，或者是你今天有没有做错事都好，起码叫做有段时间是属于你自己嘅，问自己，等你自己清楚知道你系谂紧啲乜嘢咯。 系，真系，我觉得依家今时今日咧，科技啊真系进步，但系亦都系即系搞到我哋咧个人越嚟越懒啊。 系啦，搞到要用手机 app 睇自己。 系啦，因为其实我觉得啱啊，阿 Win 头先提起一样嘢就系话咧，我哋今时今日连问问题都懒。而家你问问题系点样样咧？系搵个手机，佢可能有个程式已经系储存好一系列嘅问题， 得闲问 弹出嚟问下你，你连问问题都难啊！即系要人哋问你先至意识到，系、哎、我今日想去边咧？系、哎、我今日想做啲乜嘢咧？系、哎、我而家开唔开心咧？喂，其实呢一样嘢你不嬲都应该系自己一路吓生活啊成长嘅时候，不停都系会反思噶啦、反省噶啦，系嘛？即系你唔会系去到一个阶段就话，哎呀，我真系好唔开心，好唔开心，好唔开心。你先至会觉得，哎呀，我好唔开心啊！因为嗱，我真系想讲其中一个最近遇上一个嘅朋友嘅 case 咧，佢嘅工作咧就真系好唔开心，咁、啊、甚至乎咧就面临可能即系要俾人哋炒鱿鱼嘅一个嘅命运， 系 咁嗱，但系咧佢其实咧一路以嚟咧，佢系因为冇正视过。呢、这、一个唔系讲紧工作上面嘅嘢，系佢情绪上面嘅一啲嘅状况，所以咧先至导致今日嘅困境， 就影响工作，就结果工作就问题就嚟啦。 系啦，嗱，即系其实喺好耐好耐之前已经讲翻嘅啦，佢对于佢工作其实又唔系特别有归属感啊，咁啊一路做嘅时候咧，又即系好似好多地方咧都唔系好投入落去做， 系， 咁所以咧就开始衍生落去一路做，又唔系好投入，又唔觉得有满足感，自然就唔开心啦，唔开心就做得唔好啦。做得唔好咧，老细有提点佢，其实老细都锡佢嘅。咁、但系咧，一路提点佢嘅时候咧，咁佢又即系又唔系话即系好即刻着职啊，好落力去做嗰件事。佢有尽力嘅，但系因为就系投入唔到啊嘛。咁、一路咧就一路做，又做极都做唔好咁样样。终于咧就去到好啦，老细都谂啦，喂，其实你系唔系太适合啊？系啦，即系其实佢都喺度谂话，我当你有尽力啦，但系其实会唔会系你唔适合啊？你系唔系要谂下另谋出路啊？嗱，咁去到咁嘅阶段咧，佢又好唔开心啦。喂，咁跟住后屘佢就开始咧就喺度谂，其实点解会咁样样嘅咧？咁就系因为其实佢一路喺过去审视翻咯，过去可能半年、大半年，甚至乎一年嘅时间，佢虽然喺公司咧系有做好多嘢，但佢一路都冇问过自己，我点解我喺度忙做咁多呢啲嘢？我究竟系为乜嘢而做嘅咧？而家呢一个生活系唔系我所追求嘅咧？咁定系因为纯粹就系爱慕啊？咁周围嘅朋友啊，都系咁样样翻工噶啦，其他同事都系咁做噶啦，佢哋都冇话特别做得开心噶。于是乎，我咪又咁样样去做咯咁。咁、做下做下嘅情况之下咧，其实佢唔系做紧自己， 系咯， 佢系做紧一般人都觉得应该系要咁样样做嘅嘢，而嗰样嘢咁啱咧。就唔系适合佢嘅，咁所以咧就导致咗呢个状况出现啦。 咁所以其实即 点样要做自己呢，好多时真係要好似唔知係咪真係要下载嗰个手机 app 得闲问下自己。 提醒返自己下。 係呀。咁同埋另一方面呢，其实都有啲方法呢，就係、是、有个文学批评家其实都有提一个所谓嘅建议呢，就係、是、你可以试下做一个同自己完全唔同嘅人，试下嘅啫。呢、這个好多时系由外到内啦，系、 啊、 啦，即系 方法演技嘢嚟。 系啦，即系你知道你自己系一个烂泥，你想做一个烂泥，假设啦，咁但系你可以试下做一个奋发上进嘅人，试下先。咁当你惯咗嘅时候，都会觉得，咦，其实都唔系好差、啊，咁咪慢慢去即系调整去改变，咁而唔系好。即系尽力去做一个完全嘅自己，而系由呢个原本嘅自己去透过唔同嘅方法啊，原来有边啲可以修正啲，我、哦、原来做好啲咧，就会有唔同嘅变化咁、哦、样，咁可以试下唔同去砌砌埋埋咧，可能一个真正嘅自己咧，咁样慢慢出翻个初形都唔定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九位嘅两难题又嚟啦，系点样样咧？今晚有咩两难题考考大家呢？ 好容易嘅啫。嗱、哦，乌嘉伦，下世有得俾你拣，你拣做男仔定女仔？ 下世啊，咁啊唔好难拣啫，男仔咯。 点解啊？ 因为我想讲咧，其实做女仔咧，嗱，虽然今时今日咧男女已经好平等嘅， 系， 咁但系咧，我真系个人觉得咧。做女性是辛苦的， 生理上那些每个月痛楚是吗？ 是啊，即尤其是你见到呢，虽然即是的而且确你可以说这个都是男人的损失来的，即例如说讲的十月怀胎那些阶段呢，男人没有机会感受嘛，对于很多做妈妈的话就是那个过程很奇妙的。 十级痛喎、 啊。咁但我就是想说啦，对我来讲这些奇妙呢可以悭返，不用预我可以跳过就跳过，即我会情愿就是说做男士呢是真的感觉上面啊、 嗯、 是烦少很多东西。 但是好像我们之前讲的做自己，但是男士很多时候都未必可以真正做自己，就是因为男士男人个个都说一定要红豆豆保护家人赚钱养家男主外，即是这些所谓的外在的枷锁，很多时候男仔其实我都很想即是家扮下靓，但是会被一些同学笑的嘛，那这些你不可以完全做自己，但女仔就不同了，我喜欢扮靓就扮靓、嗯、染靓的头发就染靓嘅头发，我中意化妆扮靓又得，可以诈娇亦都可以。咁但系男仔就唔可以诈娇噶啦。 嗯，咁我又要即系讲下啦，可能啊，你对男仔未好认识， 系嘛？ 唔系，因为我想讲话，其实又未至于好多男仔啊，即系可能我普遍啦、 嗯， 认识嘅男仔咧，又未至于话有个倾向系好撒娇啊，或者系好扮靓，即系佢哋嗰种嘅贪靓都有。 系， 但系嗰种嘅贪靓同女仔嘅贪靓系好唔同嘅。男仔贪靓极其量可能咪就系会着下即系衫啊，搞下个头，但系已经好少话真系去到啦，唔系话冇，但系真系好少会又要又搞晒护肤啊，又要收晒眉啊，又要化晒妆啊，补晒粉啊。 但系钉耳窿净系可以钉一边啫，钉两边都得嘅。 但系呢个我又觉得从来都唔系一个好大嘅烦恼。如果真系会钉耳窿嗰啲嘅话，其实都唔理你噶啦，佢都照去钉噶啦，即系佢唔会因为话我钉唔到另外嗰边，跟住后屘佢就会觉得我做唔到自己，因为对佢嚟讲，本身嗰个 fashion 咧就系、是、一边耳窿，可能系咁噶。 哦，咁啊系， 系嘛？咁嗱，但我反而即系觉得咧，嗱，头先阿 Winnie 讲起咧，即系话好多时候做男仔系咪做唔到自己咧？我又觉得咁，今时今日已经即系相比起以往咧，可能系已经好咗好多噶啦。 好多。 因为嗱，其实你头先讲起你话一啲男仔好既定有嘅一啲框架形象咧。都冇啦，讲真，你谂下，我以我同我太太相处，我哋结咗婚咁耐，佢系唔 expect 有个红豆豆嘅老公啊？好明显我唔系啦， 咁我就唔知啦，我又唔系你老婆， 咁我就系话咯，好明显佢都冇呢一个嘅谂法，佢都唔 expect expect 你红豆豆啊，同埋咧佢都可能 expect， 喂，讲真，尤其是我成日都讲嘅呢个例子就系、是以前咧，即系我爸嗰代咧，嗰啲男人好犀利嘅， 系噶， 即系咩都识整嘅，系啦、 啊， 水电啊，咩都识搞噶嘛， 通渠啊，灯啊， 屋企啲 木工啊， 唔系屋企啲嘢全部好似都识整，好似全部佢自己研究出嚟咁样样。 但系你咧， 我咧就真系好多嘢都唔识嘅，好坦白讲， 就系识整电脑啫。 整电脑都仲要系好有限公司嗰只，即系你话换电灯胆咧，啱啱想讲啦，嗱，换电灯胆咧都还可以，换光管咧都勉强啊。咁但我发现咧，我最近啱啱屋企咧个厅咧换咗嗰盏灯咧，嗰盏灯我初初打开嘅时候咧，我直头系望住 O 咗嘴，哇咩嚟噶？咁佢嗰个电灯咧系因为嗰啲即系悭电嗰啲 LED 灯盘啊。咁我唔知阿 Winnie 有冇见过，你直头咧系转开个灯罩之后咧，入边冇光管冇剩冇灯泡， 逐粒嘅、哦。 佢系一排咧，已经系黐好晒喺嗰个嘅即系灯嘅底盘嗰度。我即系嗱，之前咧我系未见过嘅，我系未见过。我去望住个灯罩之后，点换噶呢一啲灯？边个装上去？我喺度疑问咗好耐，边个装上去噶咁样样？咁于是乎咧，我都系要打电话俾我老豆，我要请教佢。咁我老豆咧就话：，唉，等我翻嚟帮你搞啦。咁佢嗰只咧，后屘我研究过，其实我谂好多听众咧一听就知噶啦。 系咧，心中大惊小怪。 系啊，我大惊小怪啦。咁啊，但系即系我真系我当时个感觉系话咩嚟噶咁样？咁但系佢嗰换法咧，其实真系比你换个灯胆系烦嘅，因为咧佢系你要成个灯嘅底盘咧。是拆出嚟换个个上去咁样。咁对我嚟讲就係一个新嘅学识囉，我只可以话係。 但係对于男士嚟讲就会觉得吓、啊、你係男仔嚟㗎嘛，你应该识换呢啲㗎嘛，你应该要保护我哋㗎嘛。即係例如见到曱甴嘅时候，男仔係一定要唔驚然后走出去拍死佢。但係女仔係如果你係可以拍死佢嘅时候，你会觉得哇你好 man 啊。 唔係我反而咁样调返转问你啦，即係如果你见到个女仔嘅话，好似你为例啊、嗯、你见到即可能你平时咧唔系嗰啲好咩都惊啊娇滴滴嗰种啊，见到曱甴见到个男仔咧，可能话哇搞错曱甴你都惊，你好想冲上前， 即企佢条尾， 系啦，你好想冲上前咧，就系即刻咧将呢个状况解决嘅。 系 咁，但系你又唔知敢唔敢走出嚟做呢一件事、啊，咁点啊？你又克制住自己啊？ 我觉得应该会真系走埋去拍。 唔系， 即系好似韩剧情节，我记得有一幕就系嗰个女仔其实系完全唔惊嘅，唔惊曱甴，反而个男仔惊。咁、那个女仔见到个曱甴咧，佢冇犹豫过，拎起报纸一嘢拍落去，然后就即刻，哎呀好惊啊！其实我惊曱甴噶，不过我唔知点解你会拍死佢咯。 唔系咁啊，即系举例，如果你见到个灯坏咗，咁你嘅身边嘅另一半，佢又搞嚟搞去都搞唔识，其实你一睇就知点做噶啦。 系一手推开佢啊嘛，等我嚟啦。 系啦，咁你会唔会换啦？你又喺度扮，哎呀又扮唔识啊，又喺度惊伤佢自尊咁啊。 嗱，咁呢个就系介乎你做唔做自己嘅呢个问题啦。初相识即系暧昧紧，唔知对方即系未一齐嘅话。咁呢个时候女仔好唔好显现自己红豆豆嘅一面？ 你又讲得啱喎，如果真係初相识嘅话呢，就算你係一个非常之能干嘅女仔呀，真係周身都张张嚟呢，唔好一次过晒晒出嚟真係会吓走个男仔㗎。 哎呀，咁我要收埋好多把刀喇喎。 你刀收返埋先啊。咁今日时间呢我哋嚟到呢一度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